wondering why I've been calling. Like I got ulterior motives. No, we didn't end this so good. But you know we had something so good. I'm wondering. 和背叛无关，就这样，就这样，你不由不自然，你也不用说需要我原谅，别让我多想，就这样，就这样，怕这才能看，我想对爱情还抱有希望，我们俩就这样。 不爱 都知道。尝过几次心酸，酸得刻骨铭怀，再努力的装扮还是个越来越平凡人， 关于创业课的事儿，就是学校开办了创业课，其实本身我觉得是一个挺好的决定，但是本来的课时呢没有按本来的时间上，然后挪到了两次的创业课都挤到一起上，这也就意味着我们的作业在这两天之内必须要完成。然后我觉得创业它必须要去做一个前期的调研呀，然后这些哪怕不是真的去创业，但是它也需要一定的时间，按原来的课时它本来就很合理，但是弄成现在这样就非常不合理，而且我们时间也很紧，就是完成就是留的作业肯定是完成不了，当然如果是去拷贝别人或者百度的话那就另当别论了，但如果是这样子为什么要上创业课呢？我就特别的奇怪，而且讲课的老师年纪很大，他眼神很不好，说话也不清楚，就我觉得创业课本身是一个很好的出发点，结果被这样子一弄，就让我觉得非常的生气和气愤，然后一点意义都没有了。 一直的一直的往前走，疯狂的世界，迎着痛把

设计不行啊，客户的要求你有没有仔细看？重新做。 加班加班，你就知道加班，你都多少天没陪我出来吃饭？ 其实我真得给你好好吐个槽，你说我那女朋友她怎么这么不知足啊？ 这次再做不好，我自己走人。 出去买小弟的呢。 真逗啊！你 有多少人盯着你这个位置？ 我女朋友 你 这么不知足， 你可别后悔。 You're always such a fool, and in your eyes, so blue I see the light I never had before. 活力 music， 不听话，只听歌。 爱无需回首，能量不灭中。 too late. I will always want you. I can't live a lie running for my life. I will always want you. I came in like a wrecking ball. I never hit so hard in love. 时间都去

当人家阿占在山顶吹捧所谓美景，我还在原地，冲八百度替我着急。当

to ask you who you know just to stay away. And now they're outside ready to buzz. It looks like you might be one of us.

自己也会感到热血沸腾，所以希望有机会的话自己能抽点时间重新去接触 DOTA， 也重新找他当年的热情。 你有没有仔细看？重新做。 加班加班，你就知道加班。你都多少天没陪我出来吃饭？ 其实我真得跟你好好吐个槽。你说我那女朋友她怎么这么不知足啊？ 这次再做不好，我随便走人。 别扫地的男人， 一天到晚的， 我这 也 盯着你这个位置。 我的女朋友怎么这么不知足？ 你可别后悔。 You're always shy。 活力 Music， 不听。 听歌。 Champagne, big house, don't need the VIP to make me happy. No matter if there's no rain, moon, or sunlight, my personal song makes me feel alright. Your personal sound keeps your motor run. Your personal song goes like this. Or maybe like this. Goes like this. My personal song goes like this. When I'm happy, when I'm blue, when I'm lonely, when I'm with you, when I'm angry, when I'm in love, when there's nothing, when there's enough. This is my song, always in my head. It makes me strong, I'm glad. 爱发小脾气，偶尔我也为爱放任自己。其实我的性格挺随意，没有你想象中不可理喻。每天为爱偷偷的叹气，只怪我的长相不尽人意。其实我的心底很善良，给点阳光我就会灿烂开放。如果你喜欢我就对我说，别让我傻傻的陪着寂寞。每一颗相思都有一个因果，你的幸福就是我的快乐。如果你喜欢我就对我说，别让我一个人唱着情歌。每一次牵手都不要轻易错过，我们的约定就是 yeah. 摘的苹果吃了一口，青涩的好像手牵着手站着。我看着你的时候能感受你的温柔，你头发挽着耳朵，都在回忆很久。一整个夏天的周末，你坐我骑的车，说好还没去过的地方还好多。我看着你的时候，你笑着笑着睡了，哦，窗外面安静的像是里面的段落。那些最浪漫最曲折，你哭着说你舍不得，你这个样子让我真的好。

想说，但又觉得没有话说，我只好我自己逃不出这监狱。或许我是个没有出息的小丑，不敢一直做梦。 你不是个英雄， 词人赵子华，读歌人张彤。可惜，在遇见我那天，你并不快乐。可能是因为我们相遇的太晚了，我要走了，温暖要走了，可否有另一个我在你身后给予快乐？可当我牵着你的手傻乎乎的乐，渴望的爱情终于在我生命出现了。可时间倒数了，

你在我手心写下我爱你，虽然心是苦的，脸是湿的，我努力将嘴角扬起。转身前你给我一枚戒指，把我的手紧紧将它握紧，然后不发一语的不离去，我却看见你用手指擦去泪迹。手中的戒指全部就 北京时间1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兆赫 AM927千赫，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池， 叫 Demo， 今年20，然后如果我要穿越的话，我想穿越到民国，因为我看过一部小说叫西北有高楼，就是民国题材的耽美小说，然后男主一个是一个日本的军阀，另一个男主是一个戏子，然后因为当时日本不是要侵略中国嘛，导致两个人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不能在一起，他们之间的障碍比较多，有性别，有国家的不同，还有各种各方面，再加上这个戏子的内心是比较爱国的，虽然他喜欢这个日本男人，但是他没有办法接受，就是这个故事就很感人，所以我对这个民国就一直有很有好感，然后后来也看了比较多的那些民国文，发现民国时候发生的事都是比较美的，比较容易让人向往的，所以如果让我选择的话，我就会选择穿越到民国去。 时光是遍地的苍凉，爱未央是谜底就天长，念念不忘将心比心的伤，是地中孤傲的白狼，任天星光荣心底的残霜，融不尽透视心扉的谎，逆着风闯荡生死茫茫，任你喊荡气回肠，桃花开逃不开，淘尽无常变幻，成全我粉身碎骨再推我离开，桃花谢坠跌任无尽尘埃，染红你一身的纯白，解不开 桃花劫藏的勇敢，越挣扎黯然神伤越盛开，剪不断我在手心的未来，用一切交换的 我们的歌，应该是张靓颖那首《终于等到你》， 王力宏的唯一吧。啊，因为那时候我们两个才上高中，但是现在孩子都有了。一到 KTV， 我还是会给他唱这首歌。 嗯，我不难过吧？和他分手的时候听的。 类似爱情，其实到最后我们俩也没在一起。 为你读歌，读一首属于你们的歌。 白芍花开，作词陈冠坤，读歌人新月。总梦见那年白芍花开，我们牵着手走在白色花海，那时天空那么蓝，时间那么慢，记忆中的味道那么甜。再次梦见那片白色海洋，仿佛一切停止在那瞬间，刻着你我的青春，白色的约定，我不愿醒过来，这是最美丽的永远。转眼多年，青涩渐远，一切恍如昨天，转过身去依然清晰的笑脸，就像那白色的约定，纯洁而美丽，牵挂着彼此之间不变的誓言。再次回头发现身后的人是你。 总梦见那年白芍花开，我们牵着手走在白色花海，那时天空那么蓝，时间那么慢，记忆中的味道那么甜。

关起门时不足的氧气，点着烟蒂回味你的呼吸，散落一地断续的泥，对着空气还击着你的问题，推辞每次真实的相聚，困着自己渴望着你的消息，翻来覆去甜蜜的怀疑，故作神秘延续着你的好奇，也许喜欢怀念你多于看见你，我也许喜欢想象你不需要抱着你，也许喜欢怀念你多于看见你，我也许喜欢想象你受不了真的在一起。 北京时间共同制作。